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节奏驾到就正式开始了，伴随这样的一首非常熟悉的乐曲 Sherry Pinkin 的 Apple Blossom White。很多人呢会说这样一个歌曲被翻唱过很多的版本，不是无数的版本。那作为樱桃树下，我们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到的东西因为每个人有别，但是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种恰恰恰啊，就应该是樱桃红蛋平花白了。希望能够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小时的爵士音乐的时段，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于 The Ventures 他们的作品。而想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爵士音乐，一首接一首啊，根本停不下来的一种节奏跟韵律了。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Celebration 送给大家。 首音乐作品的原作呢是来自于 Cool and Gun 组合，那可以说是我们老牌的一个音乐唱将团队了。那之前呢我们也在2016年时候在格莱美音乐奖的后台曾经采访过 Cool and Gun 组合当中的Cool and Gun 先生。那么 Cool 那他也是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很多的音乐都是会受他们的影响。那这样一首 Celebration 能够来继续开启一下我们周末这样的一种听音乐的状态。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Coffee Lumba， 跳完恰恰要跳伦巴咯。 Sunny Day， 这样的一首音乐来自于我们的 Tropical 风格的爵士音乐了，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么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爵士音乐内容，那么下面一段音乐呢，要跟朋友们来去提一个小问题了，您是怎么能够get 到我们的节目的呢？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是什么时候，还有印象吗？那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能够来去问到自己这样的一种问题，因为它的名字是跟这样的一个问题完全一样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叫做主持人常小航，这里边可以查询到我们节目的歌曲列表，歌单已经为您排列好咯，希望各位来踊跃查询。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稍后节奏马上回来 I'll be right back。 Can't explain, don't need to anymore。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关注音乐资讯。10月19号，郁可唯发表新歌《进化》。当晚，他发文致谢词曲作者陈粒，说有一种不用言语的表达，期待和幻想让一切变得惬意浪漫。我喜欢自己这样慢慢的进化，谢谢这么好的词曲。而作者陈粒转发回复道，唱得真的很好听，我很高兴，并附上了一排表情，表达激动的语无伦次。据了解，郁可唯《无限进化》演唱会将于11月24号在成都举行。再来关注，今天晚上《幻乐之城》收官夜，王菲登台带来作品《一念》。再开金嗓的她化身空灵仙子，飘逸摇曳，更获得老友赵薇、那英助阵，好闺蜜同台助演，惊喜连连。说到好友同台助阵，由周迅发起的关爱特殊儿童公益项目 One Night 给小孩2018公益演唱会昨天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蔡依林、吴青峰、窦靖童、白举纲等周迅的好友现身现场助力公益事业。最后再来关注，今年50岁的袁惟仁日前在上海发生脑溢血，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回，目前他还没有脱离险境，外界猜测很可能是脑中血管瘤破裂导致的。而前妻陆元琪日前带着一双儿女赴上海探视，袁惟仁的儿子今天凌晨2点左右发文透露，父亲袁惟仁听到家人说话会举手，但愿亲情的力量可以帮助他早日康复。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首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来看一看我们本期节目的相关歌单列表。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叫做 All Lost Z。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呢继续的关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Dear Mr. Jones Ironside， 能够让我们听到这种金属质感和这种有皮子质感的东西混搭在一起的时候的一种室内装饰的艺术品啊。这种艺术品呢，能够摆放在我们的家里面，当然也可以摆放在公共的空间里面，通过音乐你可以来多一种想象。爵士音乐第一时段为您送出。 Do I do I 爵士音乐时候，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一种女生的 vocal 加进去了以后，再配合小鼓啊，这种的节奏，我们觉得总会能够让我们拉近一下生活跟艺术的距离。这里是节奏驾到，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第一小时都是我们的爵士音乐的时间，那继续来关注一下 New Boogies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吧。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在这里守候大家。 摆动身体的一种轨道，你有没有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用这样一段时间给自己一种在爵士音乐当中的一种小摆动啊，能够扭动一下你的腰身，能够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能够充满了活力，同时在周末时间当中可以让自己多一种的可能性跟时间段，让我们去健身一下，是不是啊？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而我们今天第一小时节目最后的一首音乐叫做爱的主人公，也希望您能够来喜欢。而稍后我们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为您带来更多的欧美潮流音乐，不可错过。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小航，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会儿见到 Stay tuned。

might as well dance.Say goodnight. Don't you want some closure before we turn out the light? Honey, think of your heart. Yeah, the heart's too heavy to slow. Partly 'cause it's running the show. Partly 'cause the beat is connected to the feet. And I've got the sweetest crush on you, baby, let's go. We got nothing to lose.Pants and jacket. Yeah, we're already fools, so we might as well dance. Yeah, we're already fools, so we might as well dance. Might as well dance 来自于 Jason Mraz 全新单曲，也是发行自今年的应该是六月份的一首全新单曲了。来自于他的声音呢，很多时候能够一下打动我们，这样一首开口脆。当然这样一首全新单曲的时候呢，我们光听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是应该有机会去看一看他的 MV 的情况。这里边也是剪辑了不少自己婚礼的画面，而且呢也是据了解啊，把狗粮撒了个遍。希望能够来继续关注来自 Jason Mraz 这样的一首热门的潮流流行民谣单曲。那么现在继续关注我们的好歌曲，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位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创作型才女 Emma Lewis。 她呢是一个独立的流行歌手兼词曲作者，而她有两张录音室专辑，已经都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个评价。那么最近来讲呢，是在9月14号的时候，他也全新发行了一个全新的专辑，也希望您过来喜欢这样的一个第三张专辑的一首歌曲。我会认为这是其中的最好听的一首，要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咯。 Wish you well。 Perfectly framed by the wood she painted green. With the help of those hands of his. Oh, oh, oh. And there she dreams, dreaming all the dreams I used to dream. kids, and I shuffle my way up to the front row. Standing still, I could see him singing with his eyes closed. I hope you keep singing with your eyes. Here comes. 是啊 ，Here comes the change， 来自于浅妞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转变。那其实对于我们每个喜欢欧美音乐的人们来讲，对于这个 Kesha 应该并不陌生。如果说 Praying 这样的一首歌曲代表了这种发泄一些不满的控诉情绪和遭遇之后的话呢，Body Talks 也代表了不羁的一种摇滚欢快风格。那么这样的一首抒情的歌曲就是Kesha 另外的一个全新的开始 Here comes the change。 那正如 This is me 一样，那 Kesha 呢也将他名字里边这样一个 dollar 的字符改成 S 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不是以前的自己的所谓叫甜妞了，而是 Kesha， 真正的 Kesha。 正如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主题一样啊， Here comes the change， 也祝福这个 Kesha 能够有更加卖力的演出和优质的音乐送给我们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末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希望各位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就对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搜索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来看一看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歌单。下面的时间呢，要跟朋友们来送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了，我们做一个小的音乐对比，我们用四分钟时间来去回顾一下2017年和2018年间的一些个 hits， 像那些流行音乐，我们会把一些歌曲进行这个大对决哈，到底看看哪些歌曲更能够在这一年当中俘虏你的心，好不好？来一起竖起耳朵听听看，我们这用四分钟为您带来的一段的 mashup 串烧，2017年对阵2018年，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They wishing on me. Hope I got some brothers that outlive me. They gon' tell us. Just stop your crying. It's a sign of the times. We gotta get away from here. 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 A million miles from LA. Just anywhere away with you. I know. Vamos, vamos, el amor. Amor, amor, amor. Vuelvo a la vida. No, no, no, for tu perdón. Oh, I don't want. La, la, la. I told you once, yeah. You'll be four, five, 6,000 times. Happen I made it obvious.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这声音也太像 Adele 跟 Audrey May 的结合了吧，但是没有 Adele 那种穿透灵魂的感觉。那作为一位福音歌手还是非常棒的，这是来自于 Lauren Daigle 带给我们的 You Say。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好歌曲吧。我们马上将会听到另外的一位老牌的乐队带给我们的精彩内容了， Pressure 来自于 Muse。 可以说呢，我们很久没有听到 Muse 的声音了，而这回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您去重温一下我们可能啊在年轻时候那样的一种心情的激荡，以及呢在岁月里边的一种沉杂，这种沉杂里边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残渣，而这样一些残渣却是特别宝贵的记忆了。一起来听一下 Pressure。 See no solution or exit out. I'm grinding it out. No one can see. The pressure's growing exponentially. I'm trying to keep up the speed with you. Your brain changing is upsetting me. I'm hitting the floor and I'm splitting. I'm falling behind.

on that beat. It was all so overwhelming. She was like, I don't know, don't tell me. He had eyes and said, girl, I'll save you. She had doubts like they might not make it. So they both held tight to face it. They were out, she was about to take them. She was full of such trepidation. There in front of the whole damn nation. It was whoa, keeping it the coming storm. Promise that you'll keep me warm. I don't wanna play this wrong. He said, yo, break down your two-story. Ooh, shots are ready. Playing confessions and our bodies planning. Ooh, I'm in love, it's true. Yeah, damn, I fix with you. And we all make mistakes sometimes, but I'm out of through. I don't know what I'm supposed to do. Oh, baby, I'm in love, it's true. Baby, I'm in love, it's true. Waves were breaking on the shore as we were sneaking through that door. Had to leave by 4:30. Still I yearned to touch you more and more. It was whoa, keeping it the coming storm. Promise that you'll keep me warm. I don't wanna play this wrong. He said, yo, nobody's planning. Ooh, I'm in love, it's true. Yeah, damn, I'm fixed with you. And we all make mistakes sometimes, but I'm muddled through. I don't know what I'm supposed to do. Baby, I'm in love, it's true. And ooh, shots are ready. Play confessions and nobody's. 太久没有听到来自 Mariah Carey 这样的海豚音了，是不是 With You 也是他的全新单曲，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新歌，来自于 Magic 带给我们的 Expectation， 一起来听听看他们除了 Root 之后还有什么歌曲你能够一听之后就能够记得住的吧。 Expectations ExpectationsMake you believe that what you desire is what you need. What if we just start living in the moment? Maybe we both be waitlessdisappointed from all these expectations. So many expectations. Babe, I know you don'tSmall situations bigger than they should be, than they should be. I'm thinking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Instead of going out to find trouble, that's just trouble. I think I run away sometimes. Whenever I get too vulnerable, that's not your fault. See, I wanna stay the whole night. I wanna lay with you till the sun's up. I wanna let you inside. Oh, heaven knows I've tried. I wish that I could let you love. Wish that I guess too real. And every time I feel I sabotage it, I start running. And every time I push away, I really wanna say that I'm sorry, but I say nothing. I wanna stay the whole night.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 Rita Ora 带给我们的 Let You Love M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啊。话说呢，这个 Rita Ora 也发行了全新单曲，其中如果有可能的话，特别建议您一定要去看一看他这样一首歌曲的 MV 了啊。在9月份的时候呢，有一大票的新歌发布，那其实呢，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呢，也会陆续的为您去慢慢盘点一下这一年以来啊，从2017年9月份到2018年9月份期间这一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新单曲、新专辑、新人，好不好？也来为稍后的这样的一个年底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奖项来做一下准备了。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Sweet 带给我们的 S1。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跟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到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流行音乐混音的单元当中去。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叫做 You can't change me， 你不能够改变我，但是你可以改变一下听音乐时候的一种心情和状态，能够让我们继续把心情抬高 higher。 来自于 Lucas Steve 以及 Umay Oskin。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We'll be right back.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乌镇戏剧节。2018年10月18号第六届乌镇戏剧节正式拉开了为期11天的序幕。本届乌镇戏剧节以融为主题，呈现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29部剧目、109场特邀剧目戏剧演出。与此同时，最具乌镇戏剧节特色的青年竞演将有来自全国的18组青年戏剧创作团队激烈角逐多个戏剧奖项，奏响现代人文精神与社会文化命题交织的青年之音。从全国乃至世界征集邀约而来的1800多场古镇嘉年华演出，全是没有围墙的全民狂欢精神。另外还有15场论坛、12场朗读会以及戏剧主题展览和中阿戏剧对话，将在戏剧理论拓展与戏剧教育方面构建乌镇戏剧节的文化生态。开幕当天，由本届乌镇戏剧节艺术总监孟京辉导演的全新舞台剧《茶馆》首演。儿童晚，日本戏剧家铃木忠志作品《北国之春》，德国塔利亚剧院的《黑暗中的舞者》，李建军导演的《大众力学》，澳大利亚现实题材作品《沙漠傍晚6:29》也在乌镇各具特色的剧场上演，体现了乌镇戏剧节丰富多元的戏剧构成。最后再来看，由刘慈欣创作系列长篇科幻小说《三体》即日将于一本好书的舞台上首次荧屏呈现。而瑞典国家话剧院出身、表演张弛有度、行云流水的实力派演员赵立新将出演男主角罗辑一角。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继续节奏驾到，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974 Live Show， 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了。那么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于 Sally 带给我们的 Hellfire， 以及来自于我们的 Venture 带给我们的 All I Need Original Mix Edition 呢。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希望您可以来锁定一下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我们耳旁的 All I Need Original Mixation， 来自于 Frenzy Featuring Venture。 那么一会儿我们会听到另外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Health of Fitic 带给我们的 You Got To Let Go。 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听到的这样的一些个在低音方面有特别加强的 Deep House 风格的内容呢，也是我们特别为您挑选的，在本月啊十月份特别去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电子音乐的榜单当中所能够听到的乐曲的一个大混音，希望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长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咯。继续听下去，节奏驾到 Rhythm Mix。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在这里我们会听到 Future House 这样的一种声音，还有这样的一种在很有空间感的声音的味道。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每个周末的一种音乐状态，找到一种在周末的电子音乐空间舞曲的混音是什么样子的。 Horizon 来自于 K-Bugs。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要跟您分享另外的一首来自于 Garstack 带给我们的 Gainer Hunter。另外呢，我们也是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来通过我们的一段这种潮流舞曲的婚姻，找寻到在周末的晚间您的夜生活的一种开启的状态，找到一种完美的周末听觉 groove。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当然也千万不要忘记来锁定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其中能够发现更多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音乐有关的点点滴滴。在微博里边也可以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当然你也可以能够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方式，不只是音乐，也可以通过音乐的当中的一些个采样，通过一些乐器找寻到一些你还没有开发到的音乐的想象。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玩。

The James Milka Featuring Coldplay 带给我们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是在2018年的一首获奖的单曲的混音了。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的潮流舞曲的混音时段，继续关注我们的 DJ 们他们的亲情大作品。耳边的作品来自于阿波以及 Taki， 也是来自于我们广东的一位 DJ 带给我们的热情的混音了。希望您能够来通过我们的音乐感受一把能够抖起来的抖音 party 啊。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欢迎您热情关注。马上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查询歌单怎么找呢？很简单，关注一下主持人常小航新浪微博，马上关注可以查询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歌曲列表。当然同时呢，您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音乐找寻到自己周末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舒爽的轻松之感。电子音乐和舞曲的混音不需要太重，但是它给了我们的愉悦就已经够了。继续听下去 Alan Walker Faded。 is the heart and place, a flexible double-layered sac. The other two connected to the ascending aorta will pump blood that has been oxygenated by the machine back into the body. When the tubes are removed, sutures will be put in place to tighten the spaces where the tubes enter the blood cells. Turning on the heart-lung machine. Gotta get your heart pumping. Gotta get your blood running. Gotta get your wheels turning. Gotta get your blood pumping. Gotta get your heart pumping. Pumping. Oh, what a shame that you came here. Here comes the beats，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Here comes the beats， 没错，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我们的 DJ 阿波以及 Jacky 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了哈。那刚刚也是 This Girl 这一首音乐，来自于这个 Corn Cooking on Three Burners 带给我们的作品。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的 DJ 的他们的一些潮流热门单曲的混音内容。绝对不能够错过我们稍后的音乐选择，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希望能够带给您一种不一样的听感。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锁定这里就对咯。 FM 974节奏驾到 Rhythm Mix。 Gucci, Gucci, Prada, Prada, Gucci, Gucci,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都是那些个潮流热门单曲的混音作品，来自于 DJ 阿波以及 Taki 带给我们的抖音 Party 啊，能够让我们在今天的下午的时间当中呢，能够用一段音乐给自己开启一下音乐中的 Party。 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J Balvin featuring Willie William 以及 Hugo 带给我们的 Megante Hugo Remix Edition。当然稍后我们会听到更多的混音作品的音乐，马上锁定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了解更多跟音乐跟旅行跟科技相关的生活方式，以及您可以来通过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找到本周的节目歌单。 Он аж как бы лена бутсен Жалга себер бетага Биле коңылды күдер бәріміз бата Тамаша дейді сәтін жіберіп алма Кымбатты жан достар музыка тана Қанша келгеле біздерге болып бәріміз қайталам болып Midget Remix. Don't waste your time. Tick-tock, spend eternity on these wheels of light. Take a trip to Nirvana. Let's live it. 有时候我们会每天用很多时间去刷各种各样的短视频的软件，包括什么抖音啊、火山啊等等的东西，但是我们会说其实在刷的过程当中自己还是挺尽兴的，是不是？有没有想过在刷这些短视频的时候突然间自己觉得有点时间浪费哈？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说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总会能够在这样的时间里边发现出一点点小火花，比方说你可以发现很多的一些神曲，对不对？那么其实抖音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发现更多的神曲，当然还有可能能够让我们在瞬间把一首神曲听成一首土味歌曲。那我也不知道是为些什么，很多时候就经常会容易听一首歌听得多了，然后就得要觉得得停一停，因为真的时候这个一首歌听太多遍以后哈，会发现它真的变得不好听了。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想要查询我们本周的节目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第一条的微博是什么样子的，里边有今天我们为您送出的整个四个小时节目的所有的歌单列表了。再次感谢您热心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当然了我们也会在明天的中午12点跟您继续相约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明天见。 Camera, action! Oo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Oo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Yeah, say it. Oo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Ooh, la la la. No, you don't need to audition, babe. Don't need no headshots or pictures, babe. There's no contract to negotiate. So we should let it roll tonight.Girl, come with me now, your scene's about to start. I do believe that you see all the stars. Don't know your name, but you're made for the part. Cause you're perfect, babe. Down to work, babe. It's your undress rehearsal. So take your clothes off, show me how you show up. It's your undress rehearsal. You the main attraction, lights.Camera, action! Oo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Ooh.